好，将佢碎为微尘，一粒微尘当一劫啊！我经过咁长嘅时间啊，嚟到个勤修福慧，不惜生命咁去培植自己个福慧啊！咁就可见咧，呢个修行嘅时间咧系咁长，咁啊亦都鼓励我哋咧要发起呢个精进心啊！都知道成佛唔系一件咧讲下就可以做得到，要的的确确咧要下定呢个决心啊，仲要好好地啦去学习，然后啊先至可以达到啊我哋勤修福慧嘅目的。咁啊，一一劫中写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头目手足。咁啊，呢个所谓不惜生命，呢一个就不惜生命咧。咁啊，呢一句咧就可以咧来个解释啊。我哋每一劫里边，我哋布施要施舍，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佛国土，将佢碎为微尘。咁啊，一粒微尘代表我哋一次嘅头目手足啊，来到去布施嗰啲众生啊，以嗰啲众生咧嚟到结缘。咁啊，呢个里边咧亦都包含啊，我哋唔单以呢个财物布施，因为财物咧系属于呢个身外嘅物质，你只要揾到钱啦，钱多啦，咁啊布施有乜问题啫？但系咧，正系用呢个财去布施咧，都仲未曾啊，表示你呢个不惜生命嘅信心。而是我们除了这个财物布施之外，还要我们这个头、眼、手、脚，只要呢值得我们去布施，值得我们呢去写这个头目手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要写，都要写。那么说明呢，不单外边的财力，所谓身外物去布施，连我自己啊，每一个人最爱惜嘅呢个身体啦，亦都要布施。咁所以我哋受戒啊，咁啊好多人都问啦，咁啊为呢个事干，又要燃下香，或者啊烧一只手指，或者呢个燃灯嚟到供佛啦。其实呢，一千句一万句啦，都系表示一个意思，就系话我既然发心行菩萨道，不管你系出家，或者唔出家，因为中国行呢个大乘佛法，但系论呢个心啊，就唔系论呢个外表。咁啊，你即使系个在家人，你只要发个菩萨心啊，自利利他，你就系个菩萨。你只要真正发呢个自利利他之心，你就系菩萨，唔一定咧要外表系出家。啊，不过出家咧就系呢个主持佛法嘅人，呢个属于特殊噶。其实行菩萨道咧，在家出家一样可以得。咁我哋行菩萨道之时，我哋燃香，我哋燃灯，或者燃纸，都系表示我自己咧，唔单话呢个外表嗰啲浮财啊，嗰啲金钱啊，嗰啲物质啊，可以布施，就系我自己呢个肉体啊，每一个人最爱惜嘅这个肉体啊，我都可以布施啦。就是表示呢他这个决心行菩萨道。咁啊，但是呢一般人现在啊，咁啊他唔单话写这个头目手足，或者啊燃一粒香，或者燃一盏灯，他发唔起心啊，就算是叫他出少少钱啊，他又做得到。而佢又拎得出，你叫佢发下心结下缘啦，好多人都唔做啊。咁啊呢种咧就系佢哋损失咗咧一种求福嘅机会。嗱，咁所以今晚讲到呢次啦，时间已经系到啦。咁啊，我哋明白咗呢啲经文啦，我哋最紧要 要不惜生命去求福求智慧，一定要福慧两样具足啊，咁然后先至可以达到啊，成就一切智啊，成就无上菩提，满足我哋啦最初发心求无上道嘅心愿。好啦，咁啊向下问上，付于下星期二。 我讲嘅就系属于一种提起功德啊！我哋所讲嘅就十大愿望中第五大愿望，叫做提起功德愿。咁啊，提起功德就系凡系所有呢个好事，或者呢个法事，我哋都要心生一个欢喜心啊！去除起就不能够做出一种呢或者破坏，使到呢件法事或者是善事不能够成就，我哋咁样绝对呢是不能做的。咁啊，现在呢个经文就是话，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将佢最为微尘，咁啊一微尘就作一尊佛啊！咁啊微尘咁多个诸佛而来，佢从初发心嘅时候目的咧就系、是、为一切智，咁啊然后啊勤修福慧，咁啊佢既然勤修福慧啊，佢就不惜生命咁咧去做。咁啊！現在我哋繼續話經不可説，不可説。佛刹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説，不可説。佛刹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咁啊，第一段經過不可説，不可説。咁啊，兩個不可説咧，就係、是《花嚴經》裏邊啦。所讲的十大数目其中之一种，即是说这个数目大到啊，说都说不出的了，那么它就不可说，不可说，极言其多这样解。那么下面的佛刹极微尘数劫，那么这种的数目字呢，也的确就是电脑都数不清的了。那一个劫数啊，已经是很多很长时间，加下说佛刹极微尘数劫，佛刹就即是佛国土，那么一个佛国土将它碎为微尘，一粒微尘当一劫嘛，这个时间已经是不短的了。现在它再说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个佛世界将佢碎为微尘，咁咪一粒微尘当一劫嘛。当然呢个时间咧就好长，就等于话鼓励我哋呢个修行人啊，唔能够急功近利，因为好多人做事咧，佢啊急功近利噶，咪最好一日就成功。其实咧行菩萨道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成啊，的的确确啊，你要发大心，仲要用好长的时间呢来到去栽培，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能够做得到。所以话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那么他一一劫中啊，即每一劫里面，这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的头目手足做什么？去救济那些众生。那么始终啊，这这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头目手足，就是解释上面一句经文，他说不惜生命。那么怎样不惜生命法呢？ 就是寫不可涉不可涉，佛刹必未曾造咁多个头目手足。咁而家有人问我哋，点解学佛嘅人要寫呢个头目手足呢？咁当然佛呢每种说法啦都有佢呢个意思啦，但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呢个我执啊。人的我執太重了，所以現在我們為了破除這個我執，就要寫這個頭目手足去布施。意思就是說，不單說這個身外的浮財要布施，我們這個頭目手足都要布施。說你的問題，有很多人都問了法師，咁啊，点解出家人啊，就包括男出家或者咧系女出家，咁啊，点解佢受戒嗰阵，佢要燃香或者咧系燃纸或者咧系燃灯嚟得供佛咧？不过一般嚟讲咧，嗱你燃灯燃纸咧就另外一个问题，但系起码咧你就要燃香，即系响呢个头上。咁有啲地方咧就喺呢个手臂噶，咁嚟燃香供佛啦。咁为乜事个要燃香供佛咧？咁一方面就系表示你出家嘅诚心啊，就对三宝嘅供养。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写呢个我见，就等于话我今日发心，咁我出家啦。咁我尽此一步心啊，去为呢个佛教服务。咁而家点样可以代表我自己呢个至诚呢？咁佢哋燃香，或者就受完戒之后啊，你又燃灯，或者咧燃纸嚟得供佛。咁表示呢个人嘅道心咧系坚固，亦即是话。我连啲肉体都可以布施啊，何况呢个身外嗰个浮财咧，咁啊更加咧要布施。咁所以现在啊，每一节里边，咁啊舍不可舍不可舍，咁多个佛刹色微尘数头目手足啊，就系表示佢呢个道心啦坚固啊。亦都表示佢发心得广大，所以话难行能够行啊，难舍而能舍，咁啊比之呢个一无不发嘅啦，就的确咧佢嘅善心啊就大咗好多啦。咁啊，我哋通常每做一个法会，即系做法会啊，咁啊都有举行咧呢个结缘。或者咧系共斋，或者咧系酒羹，或者咧系生果，或者其他嘅饼食嚟到结缘啦，就系、是、表示啊，佢呢个人咧对于呢个浮财睇得开，咁啊再进一步咧，然后先至燃香嚟到供佛，就不管内财或者系外财。佢都能够咧布施，咁啊亦都包括啊一种咧所谓叫做放得闲。嗱，咁你唔好话燃香、燃灯、燃纸供佛，好多咧连少少嘅财物咧佢都唔布施噶。所以俗语讲啊，佢话善财嘅难舍啊，冤枉咧佢就甘心喎。咁啊有阵时咧或者病一场。使咗几多几多萬，或者有少少嘅意外发生咧，佢又用咗几多几多萬。但系平时佢又冇病，又冇意外啊，佢就唔谂到咧呢啲意外同埋呢个病咧，特别破佢一笔财。咁啊，佢平时冇问题嗰阵时咧，你叫布施真系斗零啊，佢都耍手零头啊，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咁啊，所以佛咧就为着啊。这个末世那种众生啊，这个我执，这个我见， 以共呢萬事都放不下，佛事都看不開，所以佛呢就極力主張啊，他的弟子包括在家出家，咁啊盡量呢去行呢個布施，不管內財就係生命啦，呢、這個外財係呢個金錢啦，要盡量呢個布施結緣。咁啊現在啊，菩薩佢發呢個大心，咁啊經過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咁長嘅時間。呢個不可思不可思咁多嘅微層數嘅頭目手足來到布施啊，所以話如是一切難行苦行。咁呢種嘅苦行啊，就唔係普通人啊所能做得到，也唯有行呢個大菩薩方能啊做得到。咁啊，佢做之時，亦唔係話一日半日啊。而且他这个时间也都很长，那最后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说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圆满即是具足成就，种种的波罗蜜门，那么这个波罗蜜呢，这个波罗蜜呢，你们千祈不会错意啦，好像那些波罗啊，那么有好似有個地方嘅人咧叫菠蘿咧，佢就叫做菠蘿蜜嘅喎，佢唔係同我哋廣東人咁啦，啊佢就菠蘿，佢直情都叫做菠蘿蜜啦。咁啊，所以呢叫做菠蘿蜜咧，完全咧係佛學一個名詞，但係咧就唔係啊呢個菠蘿咧食得嗰種菠蘿嘅菠蘿蜜。咁啊，所以我哋咧要分開。咁啊，平常講咧。如果他說波野波羅蜜，那你就好懂了，或者布施波羅蜜，那就好懂了，但是現在呢他不講這個六道法，不講這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他單講這個波羅蜜，所以就不好了產生這個誤會。那印度說他是波羅蜜，中國說他叫做道比岸。为什么叫做道比岸呢？我们这个生死就属于这个岸边。那我们修行啊，希望成佛，希望呢进入涅槃，那么属于呢是比岸的涅槃啦。但是中间啊有一个河流，就代表这个生死。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想从这个岸边去到對方的岸邊，中間經過這個河流，那就一定要用船啦。那麼現在我們以這個佛法船啊，來到從這個生死的此岸，渡過這個煩惱生死的河流，而到達對方的不生不滅的涅槃，那麼稱為呢，叫做道比岸。那麼如果我們這個人啊，他行这个布施，那么做得特殊圆满了，那么他就布施到彼岸了，就单是行布施一法，那么亦可以了生死，亦可以到达呢这个涅槃。若是说我们这个人持戒持得清净，那么他就持戒呢到彼岸，咁啊，持戒咧了咗生死。啊，若是我哋嘅人忍辱，或者咧系精进，或者咧系禅定，都修到家啦。咁啊，亦名咧叫做道比岸。不过最后一种咧就叫做波野智慧啊。如果你修得好咧，道比岸、波野智慧咧系最重要噶。咁啊，在个六道法中，你虽然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若是冇咗呢个波野咧，只名为啊系叫做道，道啊就不能够咧叫做道比岸。嗱，例如布施呢、这个人咧尽量咧布施俾人哋，或者赠衣施药 啊，或者冬天咧派棉被、派棉啦，咁啊呢种系大布施添啦，就只能度咗咧你一部分嘅贪贪心，咁啊证明你嘅人咧唔系好贪吝，但系有机会咧你都做呢个布施嘅功德。咁啊，如果呢个人持斋，佢虽然持得好啊，若无波嘢。也只能够佢就度咗咧，你啲犯戒嗰种嘅恶习。咁啊，如果呢个先生如果无波嘢啊，也只能度咗呢个鞋台，即系你比较咧系发心啲啦，啊或者诵经咧就诵多啲啦，啊你念佛咧念多啲啦，啊日又念夜又念啊，二六时钟你都咁去念。或者呢你收忍辱你就收得好啦，但人家闹你你又唔听，好似弥勒菩萨咁啊，咁啊有人骂老子，老子只是好啊，佢话有人打老子呢，佢话老子只有瞓低即係睡到啊，咁你打我一下我唔得话唔还手啊，你打我目的系为乜呢，咁你想我碌低啫。咁你一打呢你未曾到啊，我已经先碌低啦，先瞓低啦。咁、你冇理由呢再打上我两下啦。咁但係都不明叫做刀比外。唯有乜呢，唯有呢个波野嘅智慧啊，领导呢个全嘅布施时间引入精进先得，先至可以啦刀比外。所以波野波罗蜜一门啊，然后先至可以啦到彼岸。咁啊，点解呢？因为波野啊就属于智慧，我哋有智慧先就可观知法本性空寂。嗱，如果有一个人啊，你想话测验下你自己有冇智慧啦。亦都好容易，咁你唔单话啦，一个人好似或者聪明啦，啊或者个口齿叻啦，啊或者佢呢个头脑灵活啦，呢啲都只能话佢呢个人咧叻啲啫，但系不名为佢嘅智慧。如果真正一个有智慧嘅人咧，就如我刚才所讲啊，例如你做咗一件明知系蚀底噶啦，咁啊好简单。一般人呢梗唔憤氣嘅，有乜理由我咁蝕底咗呢件事，咁明明俾人揾笨呀。但係呢，如果你係有多嘢智慧嘅人呢，俾人揾得笨蝕咗底好冇問題，你就好似若無其事咁呀。咁如果佢真係仲只會煩惱，因為我哋係凡夫呀嘛，咁梗有煩惱㗎，尤其是真心辣吃咗虧俾人揾咗笨，嗰、那个初初嗰段时间咧，呢、這个心咧，一般嚟讲咧，都系耿耿于怀嘅。咁你时常为呢啲问题咧，你一想起嗰阵时啊，你就自己都静坐一下，咁你就谂啊，咁啊边个蚀底咧？咁啊，家下我蚀咗啦。咁啊，但呢个我啊，系响边处嚟咧？咁啊，有我就有蚀底咧。但系今日呢个我系点样嘅咧？你要自己咧静坐去作观啊！哦，你一睇通睇透，原来呢个我都亦都系虚假。咁啊，我既然虚假啦，所谓彻底唔彻底咧，都系多余噶啦。咁啊，如果我哋能够常常咁样每一件事啊，你都作观咧，咁啊呢个人咧就有多少智慧？咁有咗呢种嘅智慧咧，佢呢个人一生啊，都冇咁多嘅烦恼啊，冇咁多嘅是非啊，冇咁多嘅业障，呢啲就系属于啦少少地啦嘅波野。咁如果你冇呢个波野啊，你纵容自己呢个我见，为乜事我按彻底？佢明虾明俾人哋揾笨。好啦，咁就变成咧，你越谂啊，就越唔瞓；你越谂咧，嗰啲火就越大，咁就好容易啦，就发生好多嘅问题。 咁啊，所以我哋咧学佛嘅人啊，最紧要就系咧有呢个般若嘅智慧。咁啊，悟道就好似一个盲人啊，般若好似个开眼人。悟道有般若，为前道啊，可以将佢咧通通到达呢个彼岸。又话五道好似一个武丈夫嘅女子，咁啊当然今时今日咧，同古时咧唔同解释噶啦。咁啊旧时女子咧所谓出嫁从夫，但今时今日好多女强人，佢都唔使靠人嘅，啊佢自己本身咧都唔知几本事。咁啊呢个咧系近代嘅讲法，但系呢个佛经所立嘅譬喻，那系几千年前所讲嘅说话啦。咁啊，當然幾千年前嘅女權啊，就冇今日咁大啦。咁所以佢立啲譬喻咧，有咁講，佢話五道好似一個無丈夫嘅女子，好容易咧受人哋欺負啊。但係如果有波嘢咧，就是一個有丈夫嘅女子，咁啊，佢有咗丈夫咧，就唔怕受人哋欺負。咁啊，就譬喻啊，如果前五道無波嘢，不能到彼岸，不明嘅就波羅蜜。五道啊，前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前个五道有波嘢，咁啊先至到达呢个彼岸，咁就名为叫做波罗蜜。咁圆满咧，即系冇欠缺咁解。布施亦到彼岸啦，持戒亦到彼岸啦，忍辱精进禅定都因为有波嘢智慧。这个无上菩提啊，到达不生不灭的涅槃彼岸。那么门呢，就以能通为义啊，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啊。那么为什么叫做门呢？门以能通，我们这个门啊打开了，我们就可以通得过。现在说这个波罗蜜门啊，就以这个智慧为能入这个涅槃呢，就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到达呢这个涅槃，就是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到了一切的烦恼，然后才可以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这次的圆满种波罗蜜门啊，就是说呢，他修这个六道法已经修到圆满，然后呢才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堂奥。其中呢就是最重要呢，就有般若了。所以我们呢常常诵心经啊，你就好好地呢想一想，他说三世之佛都依波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你想想三世之佛啊，三世即系过去啦、未来啦、用现在。不管过去十方之佛、现在十方之佛、未来十方之佛，咁三世之佛都系依波若波罗蜜故，然后先就得成菩提啦。何况我哋呢啲咁嘅薄地凡夫咧？咁都應該咧，係要修呢個波嘢，然後先至可以咧成菩提。若是唔修波嘢啊，係唔容易到達呢個彼岸。咁啊，亦都自在菩薩在《心經》裏邊亦都係咁樣講。咁啊，行心波嘢波密多時，咁啊先至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若是冇呢个波嘢啊，观之法空啊，咁啊次次执着，咁就变成有咗呢个障碍，有咗呢个我见啊，就唔容易啦进入呢个不生不灭呢个涅槃嘅堂奥啦。咁啊，所以菩萨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完全啊系依呢个波嘢波罗蜜多故，然后才可以成就。都说进入到菩萨 种种的之地。那么我们到彼岸，那么门就能通，以波野呢为能入。那么这个种种之地啊，就包括一切智、道种智，以共呢就一切种智，亦即是呢三种嘅智慧。咁啊，说明呢行菩萨道嘅人，唔单话得到一切智、观知法空，亦唔单话得到道种智、观知法如云啊，亦都呢最后要得到呢个一切种智。观之法是圆融中道，那么家下话进入呢所谓的种种的智地啊，就不是话啦好容易会得到，而是经历好多种的修养，尤其是修养这个波野波罗蜜，才可以进入这个菩萨位。咁啊，进到入菩萨位，不过都系初步功夫。我哋最后嘅就希望成佛啦，佢话成就诸佛都无上菩提及波涅槃。诸佛所证嘅无上菩提，咁啊，即系不生不灭嘅佛果。咁啊，菩提就属于呢个智德啊。咁啊，佛有智慧故，有智德，有菩提嘅智慧，所以能够遍照于一切法，遍照于一切事。咁啊，所谓无上者咧，咁啊，成佛咧系最高噶啦，不能够咧再有高过嘅境界。所以佛咧名为佢就天中之天啊，亦名为佢圣中之圣。及波涅槃，咁啊涅槃咧就叫做断得，乃系断咗呢个种种嘅烦恼，而得到咧进入呢个不生不灭嘅境界，咁啊称为叫做涅槃，就系话因中你修种种嘅波罗蜜，然后以呢个波耶故为能入菩萨所有嘅智地。同埋诸佛无上嘅菩提，同埋大波涅槃不生不灭嘅境地，就系为所得，亦都咧系为所入。咁啊，分布舍利，咁啊舍利咧就系佛涅道之后啊，咁佛成法成菩提，同埋成就呢个大波涅槃，咁最后咧。他就要入滅了，最後呢即是去世。那麼如果從這個經上講，他說正法界身特本無出沒，大悲願力就自然受生，本來佛無所謂出，亦都無所謂入，即是無所謂出世，亦都無所謂入涅槃，只不過為著成就滿足他自己宿生啊，所谓行菩萨道度众生嗰种啊心愿，所以他今生咧，佢出世生于皇宫，然后咧系修道成佛，成就无上菩提。咁啊，最后所有嗰啲有缘嘅众生咧，佢都度尽啦。咁啊，嗰啲冇缘嗰啲咧，你想度佢，佢亦都唔容易接受。所以到呢个时候，佛咧就要入灭，因为如果佛咧唔入灭咧，反而唔好。咁啊，点解咧？嗱，所以佛法咧就圆融啦。有阵时佛咧在世啊，嗰啲有缘嘅众生咧，的的确确啊，佢见到佛就生个欢喜心，好容易咧接受咗佛嘅教化。但系有啲人咧，佢系唔接受噶噃。咁啊，唔接受咧。到乜嘢时候佢接受呢？等到佛去世啦，啊，佢觉得呢想亲近佛冇咗啦，已经啊，嗰阵时佢反而都会发心。咁啊，即使见唔到佛啦，佢就可以响呢个佛法之中咧，来到啊去浸入， 在这个佛法之中呢来到他研究，那么他可以了生死的。那么好像这个世俗人没有逗享事呢，很多的仔呢做仔仔的这个老鬼啊在这锁住的，很多都这样的。那么你想说帮他呢，那么为父母者就梗是帮自己的儿女的，但他不接受的。咁啊，等到老豆唔响住啦，啊，发生嘅问题咧，咁啊呢次又遭人白眼，那次又碰墙碰壁啊，咁啊碰得几痛啊，谂谂下咧，都系老豆好，啊，咁啊可惜老豆唔响住啦，咁啊嗰阵时嘅范围咧，佢仲系做个乖仔添啊，嗰阵时佢先至发奋啦去做人，世俗亦都有好多咁嘅情形噶，咁啊佛亦系一样，嗰啲有缘嘅众生咧。佛在世之时，他就亲近佛，听佛说法。佛在世时，他就得到了。但是很多众生啊，佛讲经啊，他真的走的。那么《法华经》呢，就有五千退的。当时佛讲《法华经》的阵子啊，那么有很多人呢，他不接受的，一共有五千。那么他即刻呢，就退席。不参加，就因为呢与佛无缘，他所听的呢听不入耳，那么所以佛但是有缘众生道尽，那么佛就入灭了。那入灭就当然呢有这个舍利，舍利呢就即是灵骨，灵骨，那么这个灵骨呢就是从他这个人啊再生啊，咁啊，各種嘅精進力，同埋咧呢個修養之德啊，有嘅嗱，好似個普通嗰啲出家人啦，好多氣勢啊，佢都有好多嗰啲靈骨啊，或者咧佢就堅固子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出家者就保持呢個童子身啦，咁啊，再加上呢個平時打坐參禅用功啊。咁啊，變成咧，佢點呢個道心堅固啊？佢坐上呢個身體裏邊咧，好多個部分啊，都變成呢個堅固咧，唔壞啊。有啲嘅就命長火化以前啊，啲嘅仲係生嘅。咁啊，佢自己熬下呢個手啊裏邊咧，都有一粒粒嗰啲堅固子啦，好似已經成咗噶啦。如果再經呢個火燒啊，佢真係一粒粒粒粒啦。好結實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参禅要咁保持呢个童子身呢，应该呢好多人都好容易得嘅。不过最紧要有个道心，要有道心啊，要有呢个道火，咁先至容易呢成就。咁如果佛灭道之后啊，咁当然呢火化之后就有好多嘅灵骨。咁灵骨呢佢个样呢好似呢个原丝一样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嘅颜色啦唔同。如果系从嗰啲骨烧成嘅啦，咁佢就白色嘅；如果嗰啲头发冇烧得坏啊，咁就黑色嘅；如果呢条脷或者个血肉烧成嘅啦，就多数都系带红色嘅。咁啊，我哋有位法师佢就鸠摩罗什法师。咁佢就中國翻譯經典裏面呢係一位好出力拔萃嘅法師，咁亦都可以講呢佢翻譯嘅經典呢係最容易受持，因為佢啲文字嘅通順啊，例如金剛經、法華經，咁係佢老人家翻譯嘅，的確呢讀起嚟呢就比之靈嚴經啊好讀得多，靈嚴經嗰啲文字呢就好深奧嘅，前前呢係嗰四六句，的确呢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学修养的人呢要想读片句都不容易啊。但金刚经就没有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位老人家呢在我们中国佛教翻译界里面呢他是一位真是呢了不起的人。那么但你知道翻译经典呢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又要懂得这个印度文，就越要懂得呢这个中文，但是越要懂得这个佛理，可以说是个天才啊，有多少欠缺都不得啊。 嗱，好似唔識英文，固然不能翻譯啦。你就算識英文，你唔懂嗰一方面嘅理論啊，你就算幾好英文，你都唔能夠發揮啦。你嗰啲文化，因為你唔懂嗰啲理論啊，你點樣寫啦？咁啊，因此做一個翻譯嘅人咧，亦都唔係一個好容易嘅事。咁啊，溝通就法師咧，佢做到啦，佢做到啦。所以佢翻譯嗰啲經典咧，係好流利咁啊，令我哋讀誦啊。咁啊，佢老人家咧就曾經講過一句話，咁佢話：我一生人翻譯經典，究竟有冇翻錯咧？咁啊，如果翻錯都係一件啦嚇，好大問題嘅事。咁所以佢曾經發現啊，佢話：假如我呢一世人啊，喺中國所翻譯嘅經典，凡係經自己手嘅，咁啊，如果唔會翻錯嘅話咧，佢話我去世之後火化，如果全身都話啦，應該我呢條理啊唔壞，咁就證明我一生人翻譯嘅經典啦係冇翻錯。啊，咁啊，結果咧，佢去世之後啊，咁啊火化啦，咁啊全身都冇咗啦。啊，的確啦，呢條筋一條理啦，越燒啊就越亮，越燒咧就越紅嘅。咁啊，證明佢咧一生人所翻譯嘅經典啊，一啲都冇錯，係符合佛所說嘅。啊，如果我哋大家咧想話日後啊，如果真係去世而火化，咁啊你想有借嚟嘅咧，尤其是呢條理啊，你想燒唔爛啊，咁你真係唔好講大話，唔好呃人啊！啊，如果你真係生生世世啊，收呢個舌根功德，唔講大話，唔毀謗，唔做呢個口惡，咁你呢條舌根咧就可以成就啊，火燒都唔壞啊！咁啊借嚟咧就有兩樣啊，一樣佢就舌根借嚟啊，咁啊一樣咧就佢就化身借嚟，咁啊舌根借嚟咧就有前身同埋呢個碎身。嗱，我哋剛才講嘅咧，就係碎身啦，即係一部分嘅，就唔係話完整一個人啊，或者一頭髮燒唔壞啊，或者咧某一部分咧燒唔壞啊，或者呢個心地好啊，啊心地慈祥啊，生生世世都心地好啦，咁啊呢個心臟咧燒唔壞，只不過係一部分，呢種叫做碎身，好似碎咗噶啦。但是有種叫做前身啊，即是整個人啦，唔壞。咁啊，香港咧都未聽過吧？好似啊，好似未聽過。但是台灣咧就有好多位法師咧，佢真真正正死咗之後啊，佢就立遺囑五年、六年。咁你咧等到開咗呢個光嗰陣時啊，如果我係仲係完完整整啊，個咁坐喺樹啦，你又同我鋪吉。啊，咁啊俾人哋供養，咁啊如果幾多年之後揭開個蓋都冇咗啦，咁就冚翻個線數啦，咁就唔使多此一舉啦。咁啊其中之一個咧就慈航法師，仲有其他一兩位啦，我唔記得佢呢個名啦。台灣咧近呢幾十年啦，起碼都有三位肉身，咁啊呢啲就係佢心願，咁啊佢就唔係瞓棺材啦，當然亦都唔係火化啦，咁佢就坐缸啊，坐缸咧。但是廣東就好少，上海呢就好多，因為上海同新加坡一樣呢，亦係冇咩山嘅，咁都係一片嘅平地，咁上海過千萬人口，當然每日生啊好多，等於話死亦都唔少啊，咁點辦呢？咁我哋中國人亦都唔係幾鍾意火葬啊，舊時啊，咁多數呢坐缸，一個嗰啲乜缸呢都有，大概有成三尺口啦，咁將啲人呢咁啊，盤起個腿都要打坐咁，咁啊成個咧就放埋佢坐響住，或者咁啊冚埋個蓋，咁然後周圍咧就吻到佢密密，咁啊成個缸咧就放喺呢個儀裝嗰處，可能放三年，可能放五年，可能放十年八年，咁啊放到最後，即係大家咧在呢個所謂法律上啊規定咧幾多年啦，等於話即係裏邊冇曬㗎啦。你揭開個蓋咧，得翻一排骨嘅啫，咁嗰陣時你咪拎去放火燒咗佢， 或者咧嗰陣時出嚟土葬咧就冇咁牙地方。咁啊，台灣咧呢幾個肉身菩薩都係坐崗嘅。咁啊，坐崗咧，咁佢就自己寫遺囑啦，五年或者六年應該咧冇噶啦。如果係唔得嘅就，咁佢就規定咧寫得清楚楚，五年六年之後，你某年某月某日你就幫佢去睇下。咁啊睇下，如果都冇嘢啦，咁就冚翻個線數啊。佢如果有嘅咧，成個完整嘅咧，你就同我鋪金。咁啊，其中咧就係慈航法師一個咧，咁啊比較咧多啲人識啊。咁佢真係咧幾年就佢個班學生啊，佢一睇，嚇佢成個人真係完整整，不過咧就收咗啲水，即係瘦啲。咁啊，嗰啲梳嗰啲頭髮都仲係會長咗添嘅。啊，咁所以後嚟就同佢啦。喺呢個直子啊，彌勒內院就同佢鋪呢個金身啦，加上啊保存響處，呢個就近代啦。呢種名物叫做全身卸嚟，即係冇壞過，成個完完整整。咁啊，如果古代嘅咧，嗱，如果佢係南華寺嘅人，就有六祖大師嘅全身，咁啊，仲有兩位都話丹田祖師同埋呢個堪山祖師。咁啊，左近呢個馬伯好似烏石啊，近到呢個橋灣啊，有個叫烏石，仲有一位叫做智若三藏尊者，咁啊，亦都係呢個全身啊。咁啊，呢種咧全身冇毀壞噶，就名為叫全身舍利。咁啊，法身咧就係講佛嘅經典。咁啊，佛嘅經典啊，如果係宣揚呢個大乘法嘅，究竟成佛嘅？咁就名為叫做全身舍利啊！咁啊，如果呢個小乘法，所謂只係自己了生死而獨善其身嘅，咁啊呢種咧就名為叫做最身舍利。咁啊舍利咧，就係我哋一般人去世之後，尤其是要火葬啊，咁啊某一部分冇燒壞，咁呢種咧都名為叫靈骨啊。一般人講咧就叫做舍利，咁啊，但係如果佛嘅舍利咧，或者六